来，这儿位置好。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中华文明五千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留住每天的声音记录，思考每件事的前因后果，加入自己的叙述议论，家叙家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我是李瑞。近日啊，一款名为环贝的信贷服务平台 APP 在各个商圈及写字楼的电梯里投放了广告，而这个借钱 APP 的广告词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反感和不舒服。广告词用硕大的黑体字打出了七个字：打老婆的人不借。有很多人看了后提出质疑，按照广告词的意思是，不打老婆已经变成一个加分项了吗？这明明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啊！也有男性看了不爽的说，我一个男的看到这广告词都觉得不舒服，这种广告就是一种恶俗，建议平台立刻下架。估计啊，广告公司没少耗费脑细胞才想出了这么一句广告语，关键是一个敢想，一个还真敢用。这样一个传递负能量的广告词，让谁看了都会觉得不太舒服。总共七个字，说了两个关键的内容，一个是借钱，一个是家暴。这两个事儿呢，是大家都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聊的，偏偏他都给你安排上了。有没有家暴，连法院有的时候都不见得知道，一家借钱的企业又是如何知道的呢？谁能保证他借钱的对象没有家暴呢？这显然是在用广告语消费女性。虽然表面上看是为女性伸张正义了，似乎树立了公司维持社会正义的形象，但其实借钱跟家暴有半毛钱关系吗？这样的广告就是在蹭吃性别对立的红利，故意放低道德底线，哗众取宠，博人眼球，用人人都鄙视的违法行为来挑逗大众的神经。还有一些家长投诉说，这样的广告孩子看了特别不舒服。有位妈妈说，自己的孩子在电梯里看到这则广告还大声读出来，而且还把不借看成了不错，问自己说，妈妈，打人的人为什么不错呢？我们在这里不想揣度商家这则广告是不是也有意用这个字造成错觉，引发进一步的博眼球效应，但事实是这种广告确实让孩子们和家长们看了不太舒服。 这整个的这个广告设计给人感觉就是特别不正经，这个电梯里张贴的广告，你甭管是什么样的广告，你只要给钱，哎，那我就给你贴上。 我认为这个广告它主要是为了获得与这则广告词当中有着相同价值观人的好感，也想引发舆论来打出自己 APP 的知名度。 就这公司这道德标准这么低，不会出现套路贷吧，再继续来祸害那些无知的学生们。 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就不管是人是喜欢啊还是讨厌，只要能抓住眼球就可以，这让人很讨厌。 现在社会上滋生出来的到处蔓延的这个借贷公司真的挺令人担忧的。 在平时生活中非常令人反感的广告一般是不断的重复他们产品的名称，但是他们文本一般是非常的拖沓。 广告的张贴和广告的这个内容吧，应该是有一些特别明确的管理办法，让物业管理部门和老百姓都清清楚楚的。这些不堪入目的也好，特别恶俗的也好，这些广告呢就会被杜绝。 据了解，这则广告在南京、深圳、东莞等多个城市都出现，不少人质疑这样的广告是如何过审的呢？有很多人反映说，他们已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了。一位自称是环贝平台的员工表示说，广告是最近才投放的，公司内部也有员工觉得不太合理，后期会有正式回应。其实出现这样的广告，商家难道不知道不合适吗？聪明的商家怎么会不知道呢？但在利益面前也就顾不上那么多了，用一句博眼球的广告词就达到了众人皆知的效果，即使有些负面批评也无所谓，大不了之后再来一波危机公关，哎，转危为安也是有可能的。反正名声是打出去了，热点也蹭上了。网络时代这样的套路不但没有让这种商家觉得损失什么，甚至还因为以小博大，病毒式传播，感觉自己狠狠地赚了一把。即使受到些处罚，只要收入远远大于付出， 那就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这生意经啊，算的是真经，但却不敢让人苟同。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广告应当以健康的表现形式表达广告内容，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误导消费者。显然，这样的广告是在打擦边球。当然，我们在这里也要表明态度啊，家暴是绝对不对的，是违法的，人人都该反对。但是跟这事儿毫不相关的借钱公司在大庭广众之下拿这事儿来蹭热度就不合适了。而据了解，现在网贷公司最大的目标受众群体啊是年轻一族。可能有些人看了这种宣传，觉得还挺对自己的胃口，一时冲动，还真闹不准啊就向这个商家投去了信赖的目光，产生了借贷。但是您千万要看看还款利率和还款方式是不是能接受，这样的广告用语所散发出的诱惑力，其背后的风险咱不得不提防。我们说公共场所投放广告不仅要依法依规，更要注重社会风气，兼顾到大家的感受。广告可以脑洞大开，可以随便玩梗，但绝不允许挑战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商家也许因为传播效应一时得利，但损失的那可是你的口碑和形象。同时也希望监管部门加强把关，让这样不靠谱的广告远离我们的视野。好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家叙家议。收听更多精彩评论，请您下载听听 FM， 搜索家叙家议。我是李瑞，再会。 最近比较烦，最近情绪很 down， 每天看新闻都会很想大声尖叫，但脏话没用，大家只会心凶，我改变自己发现大有不同。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 多么改变自己。 今早起床了，觉得头有点痛，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氧气不够，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得十分紧张，要跳出自己，想到一点就能画龙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地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那那， 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小气，要一直努力努力，永不放弃，才可以改变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爱爱